和法西的海中山和法西海的范围等等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咁我哋咧就食上品。就是如果我們受持十大願望，那麼臨終的時候呢，就是將十大願望的功德的力量一切時引導我們在前面，那麼去哪裡呢？就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我們修行這個十大願望，一切諸佛菩薩都所讚歎，一切眾生都對我們的供養，乃至到我們三十大願望所得的功德呢，是其他人知不到的，是不是有佛呢才知道凡此種種呢，都是讚歎十大願望的功德的好處。那本來佛法就無量，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，佛就有八萬四千煩悶，但門門呢都是為我們眾生斷煩惱、了生死、成佛道，就為出發點。所以這個普賢菩薩十大願望啊，就是八萬四千法門中之一種，亦都可以講呢是淨土法門裏面啊一種呢好好修行的方法。咁啊，亦都係咧讚下十大願望，亦都唔係話好難。只要我哋啊，每一個眾生，即係凡夫俗子啊，你既然信佛，真係肯依照十大願望，日日咧係念啊，念之中咧，你對佢個中嘅意義啊，觀想一下，然後咧切實盡你個能力做得幾多，算幾多。你一生都是這樣受持依教奉行，那就保證命中之後，那就十大願望就接引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那就到了極樂世界之後呢，就親見阿彌陀佛，如果我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觀音菩薩、彌陀菩薩、一切諸大菩薩呢，做我們的諸上善人，加上極樂世界靈禽鳥鼠，一切一切所發出的音聲，都是念佛念佛念僧讚歎三寶。那我們在極樂世界又得以親近佛，又常常聞讚歎三寶的功德，就增長我們的道心。那我們在極樂世界呢，就不會是墮落，那麼從此就了生死，從可以成佛道啊。這都是表現呢十大願望的好處。所以說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。那麼向下呢，就是講這個繼種的意思，普賢菩薩摩薩欲從宣此言，普觀十方第二說偈言。以前正的正當上為十大以往聚份、正宗份、流通份三份都已經講完了。那個時候呢，普賢菩薩摩薩就是他是大菩薩，我仲有啲話同我哋講，欲從宣次義啊，欲想咧從宣，即係再講十大願王啊，呢、這個簡單重要嘅道理。就普觀十方，就去以佢菩薩啦。呢、這個所謂大慈悲眼，係普觀察十方嘅眾生，願一切眾生咧聽到佢講，而依此嘅十大願望去修行。目的就是能夠斷煩惱、了生死、生西方正出世解脫。就以說偈言，偈就是偈頌。我們上來這麼多晚講到這個地方呢，都是長行文， 就是一行一行的文字，是依照我们中国的文化呢，那么一行一行的，由第一句至到对上一句所谓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为止，多属于长行文，其中没有这个继续，就是一行一行一句一句的佛道之为止啦。更加仲有呢好多道理可以菩萨仲要讲嘅，佢就简单啲就用呢个长行五六长行文呢种中国文化嘅方式，就用呢个继续呢种嘅方式呢嚟到呢係再讲上嚟长行文嘅道理，又或者长行文又未曾讲过嘅道理，咁更加呢係详细发挥。所以这个继续呢依照这个经常各方面所讲嘛，那么一共呢就是有八种的意思的。那么哪八种呢？第一种就是小字，就是多字。那么长行文呢就一行一行啊。那么继续呢，如果从我们中国这个古文化来讲呢，咁啊，繼續就有押韻嘅，或者固定幾多個字一句。但我哋佛教呢個佛經裏面所講呢個繼續咧，從佢呢個字數，有啲係七個字一句，有啲係五個字一句，有啲係四個字一句。就每一部經嘅翻譯人所用嘅文化唔同，但佢其中咧，佢就唔押韻嘅，唔一定啦。我哋中國所謂啦嚇，平平仄仄、平平仄呢啲押韻嘅文化，咁啊專係講啦嚇，一句一句七字或者五字或者四字咁加。我哋以後呢幾段經文咧，都係繼續啦，就係用呢個七個字一句呢種嘅方式。雖然佢係七個字一句啫喎，但係個中整個長行文十大願望之中啊，每一個願都有好多個文字嘅意思。但係咧，佢哋用簡單嗰啲計數咧，就再次咧講釋一下，咁就叫做咧係繼續有少少個字係包含咧長行裏邊好多個意思。咁啊，第一種理由。第二種呢就是讚歎，多數用這個繼續。那麼在佛經裏面呢，凡是讚佛的說話很多呢不是很沉醉的，都是用簡單呢就繼續來講。例如我們念佛呢，大家都知道阿彌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無等量，八號遠處五須明，至到四十八愿度众生，嗰份行命灯彼岸，又咁啊好简单，七个字一句，大概有十句十一二句咁啊，就赞叹阿弥陀佛啦，呢个净土法门个好处啦。但有例如则释迦牟尼佛嗰话：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。咁啊，四句话就系将佛所有嘅功德咧，就系赞叹灯咧，系不可思议噶。呢啲都系属于咧，系属于赞叹三宝、赞叹佛菩萨嗰种嘅功德咧，多数都系用呢个继续咧嚟到赞叹。咁啊，第三種咧就為呢個後來者説啊，好似佛在世係咁，乃至佛已經唔在啦，末法嘅時候，咁啊，所有歷朝歷代講經嘅法師咧，可以講每一個座啊，冇可能話由開始一百個人解密啊，人到底就係一百個人，不得不少好少啊。或者初初咧係九十個，咁啊久唔久有啲遲到啊，咁啊增加一個，久唔久咪增加三幾個，呢啲咧人説可能講咧就唔係話佢哋咧係冇心嚟，故意咧遲到， 但由于每一个人呢要生存，是要做事要搵食，咁就变咗呢去放工啊，或者呢有阵时佢有咩事要去做啊，一下做唔切啊，所以呢佢就来呢就来迟咗啦。那咁来迟咗十分钟，咁就变咗嗰十分钟佢就冇听到啦。咁就以此类推，或者二十分或者半个钟，咁佢呢二十分半个钟来得迟咗啊，呢廿分同埋呢三十分半个钟佛所讲嘅道理或者法师讲嘅道理，咁佢就冇听到啦。咁冇听到咁啊，佛又唔可以话从头再讲，我哋嚟一次，我哋暂停，从头再嚟，我系唔可以嘅。所以佛咧在适当嘅时候，佢哋用呢个简单嘅计诵啊，就重复。再次將啊，佢呢個人呢未曾到以前所講呢個十分廿分鐘嘅道理呢，用簡單嘅計算呢係重複一次，咁令到呢呢、這個後來嘅人呢都有機會啊，佢來遲咗嗰啲時間呢可以呢補充俾返佢，令到得到一個圓滿嘅功德。全部呢聽曬，所以第三呢就為呢個後來者説。嗱，咁第四呢就隨呢個國土起貌，國土就即係世界啦。嗱，咁世界上呢每一個國家都有佢個文化，都有佢個語言，有佢個文字。嗱，嗰啲國家之中呢，佢個文化文字啊，未必全部個用意相同。有些國家呢他們喜歡呢是詳細一點的，但是有些國家的人呢他們不喜歡那麼詳細的，是喜歡簡單一點，能夠詳細的當然是長學問就比較詳細一點啦。那麼簡單一點的呢就是繼續嘛，所以凡隨這個國土那些眾生的人他所喜歡所愛貌，他喜歡呢詳細的跟他多講啲長學問，如果他中意咧係簡單啲嘅，就多講啲呢個繼續。所以第最四咧就係隨國土嘅人咧嘅喜貌。嗱，咁啊第五種咧就係容易受持。嗱，長學問由於嗰啲文字咧每一句咧係唔相同，有啲咧十幾個字一句，有啲係兩三個字一句。我哋變咗咧，你想將我記起嚟咧，又比較難啲，而且長文一段咧，可能有幾十句咁多，更加唔係咁容易咧，係記得住。咁你記唔住咧，就唔懂啦。你就點樣去受持咧？所以佛咧就係為著呢類咁嘅眾生啊，所以佢哋用呢個繼續嚟到咧解釋呢個長文嘅意思。咁令到呢一類眾生咧，佢就比較咧容易受持，比較咧容易記憶，咁就叫做咧係容易受持啦。咁啊，第六咧就係為呢個頓根者説。嗱，呢個頓咧就唔係話係圓頓嗰個頓咯，就係愚頓嗰一個頓。嗱，咁頭先我都講啊，長學問。佢呢個文法咧，固然係好多句一段文嘅意思，好多句，而且每一句咧有啲八個字，有啲十個字，有啲六個字，有啲多過十個字，就變咗你讀到個熟咧，又唔係咁容易。對嗰啲咧根性猛利嘅人，又或者唔係一個困難。如果對呢個根性冇咁猛利，即係愚鈍呢咁多人嚟講咧。佢就難以受持記憶，所以佛嘅慈悲為呢一類啊愚頓根性嘅人咧，佢就講呢個偈頌，用偈頌嚟到解釋佢今日要講個道理，就為呢個頓根者而説。嗱，咁啊第七咧就係長學文未説，呢個所以佢就孤起眾啦，即係長學文咧。一學一學， 呢種道理咧未曾講過嘅，咁未曾講過份咧，佢突然間記起啊，咁咪補充咧長學文所要講嘅説話，所以佢就簡單啲用呢個計仲嚟到補充。呢種神叫做孤起狀，孤起咧即係孤單而起，突然生起嘅。長學文未講過，嗱好似金剛連結個空品。就是長學文未有的，是突然間講這個空品，用四個字一句這樣解釋讀出，又如這個金剛經，就說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投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這些道理呢，長學文裡面呢是未曾講的，佛呢是突然間想起講起補充，因為整部《金剛經》啊，乃至到《波野法門》，都係講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受者，咁啊四相皆空。咁啊點解會空呢？就係一切法咧，都係從呢個因緣而生，緣生之法啊，有生就一定係有滅，有色就一定係有壞。是冇可能咧，千秋萬世都唔變嘅。咁呢種道理啊，在整部《金剛經》雖然係講得啦好清楚，但係真係用呢個譬如，咪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咧。呢啲咁樣嘅譬如咧，在呢個《金剛經》成部裏邊啊。就冇講過呢啲咁嘅道理，只係講空，破我哋呢個執著，無我人眾生受者，冇呢個四相。咁啊，點解冇呢個四相呢？佢就冇呢個詳細解釋，只係簡單話因緣所生法，一切都係空。所以教慧長啦嚇，咁啊詳細啲解釋啊，點解冇呢個四相？唔好執着，凡咧就覺得佢一切有為法，凡係有所作為嘅，一切嘅法嘅如夢啊！嗱，我哋發夢嗰陣時，當然大家都好歡喜啦。啊，咁呢期六合彩咧3000萬喎，係我獨得啊，獨中啊，可能對上嗰兩次咧都係我中啊，咁啊梗係歡喜啦。但係咧突然間冇幾耐咧，佢就醒咗啊！上咗瞓呢個床，呢張六合彩3000萬嘅獎金咧，根本就唔係你嘅。不過你係發夢啫，可以講咧有錢都冇問題嘅。如果係基層人士、普通人家咧，你瞓醒就啊快啲起身洗面、食早餐去翻工啊！如果你唔翻工啊，炒魷都有份啊！咁啊，即係話證明咧係發夢啫，唔係真噶。你係發夢夢到幾千萬。當然你就頭睇過報紙或者聽過新聞啊，咁啊今日浪上開咧有3000萬，你曾經睇過報紙睇過電視新聞，你就知道件咁嘅事，你就懷記於心，咁啊日有所思，就夜有所夢啊，你係發夢，暫時你瞓醒覺咧係依然係一個紅光蛋啊，快啲上班啊！唔上班可能炒咗，连一份工都冇做，仲炒啊！所以呢啲就系如梦，一切法咧都系一样啊！喺暂时咧叫做存在，喺暂时咧系有，但系一切法咧系有转变噶，唔系话永远都存在，都系咁好噶。我哋因为人一生人之中咧都有喜亦有乐啊！就算人哋最有錢，咁啊生活用錢唔使憂愁，但係你做起事來，或者呢個家庭嘅轉變啊，咁啊好多問題困擾你咧，咁啊令你唔舒服嘅，呢啲亦都係常有別常見嘅事啊。咁即係一切法咧，都係如夢，係如幻，幻啊即係嗰啲變化人啊。好似嗰啲想嚟變化人，揾張箭啊冚住，摸一下就變只雞出嚟，摸一下變只白鴿， 呢啲當然係假噶啦。如果唔係假嘅，咁啊發達啦，一張紙冚住，咁啊變一隻雞，只雞可以買噶嘛，啊變一白雞又可以買，咪賺錢。呢啲咧就唔係事實，不過咧叫做係在某種場合有一種嘅節目，大家開心下，大家睇嘢都啖笑，呢啲都係玩法人所變嘅。嗱，咁啊如露亦如電咧，朝頭早嗰啲霧水，太陽一出咧，嗰啲霧水就乾曬冇曬噶啦，好似行雷閃電，閃一閃係好光猛。但是呢佢唔會停兩度嘅，一閃就過啦。咁就譬如世界上一切嘅有為法，凡係呢種種因素集合而成，咁呢啲咁樣嘅事情呢係冇可能係永遠存在不變，就一定係有變。不過呢呢啲事實或者可以時間長啲，咁就變得慢啲，咁呢種事咧，好快咧就完啦，咁佢就變得快啲。嗱，好似我哋講經就兩個鐘頭七至九，咁呢兩個鐘頭咧，當然你哋聽我直照講啦，但我就唔可以搞到十一點都唔走嘅噃。咁話唔係七至九啊嘛，咁啊呢個咪七至九就係我工作，你哋嚟聽啦。但係九點鐘之後啊，七點鐘以前我就未到，九點鐘以後咧，咁我都要走啦，我都要回家啦，我冇可能響啲樹唔走噶嘛。咁你唔走啦，咁呢個講經法會雖然未曾講完，仲有下文，但係總言之，今晚咧咪冇咗啦。呢啲咪有為法啦，係暫時有路易如電啊！咁最後呢句咧，就應作吳士官呢句就提醒我哋，亦都係叫我哋咧唔好執着啊，唔好固執啊，唔好咁啦嚇，一成不變啊！世界上嘅事事物物，冇一樣嘢咧係永恆不變嘅。冇一樣嘢咧係永遠存在，我哋應作如是觀啊！即如咧上文所講，一個人臨命終時最後餐落，咁啊一切諸家人都悉皆散埋啊！咁一切親屬咧冇法即跟你走啊，悉皆捨離。咁啊一切個威勢，你點樣有權啊？點樣有威都悉皆退失啊！你有幾多富商大臣，你個部下幾多官員幫你啊？到嗰陣時，佢亦都唔會跟你，都唔會幫你啦。所有功成內外，象馬車乘，珍寶服裝，一切一切咧，身外物嘅嘢啊，都冇法子啦嚇，你帶得走啊！嗱，咁既然呢段經文講得咁誠懇，講得咁貼切，可以講係識中國字嘅人都能夠表面上咧可以明白多少佢嘅意思嘅。咁啊，即使你唔係研究佛法，但係咧從我哋中國文字呢個表面嘅理論咧，我哋都應該明白所謂應作如是觀啊。咁既然一切法咁晚晚化化啦，咁啊我哋就作觀啦。咁啊，值唔值得我哋去固執、去保佑？值唔值得我哋啊？咁啊，一無不拔。所以我哋咧就應該咧，將有多餘嘅錢，咁我哋盡量同人家哋多結啲緣。啊，咁如果你唔結緣啊，你就冇咁貴緣。咁你有咩有問題咧？咁啊，人佢亦都唔會幫你結緣嘅。所以呢個因果啊，係絕對唔會錯亂。咁如果你在在處處你都幫人，咁就肯定咧，你呢個緣就結得好深。咁啊，相反咧，你有咩有問題？你有乜嘢需要？就算你唔求人，你唔去揾人。人哋知道咧，就自自然然啊，都會嚟幫你啦。所以呢啲咧，就係佛經裏邊啊， 所講嘅應作如是觀，你哋應該要咁樣作觀。你雖然明白呢個道理啊，都仲要實行啊，唔係話空啲講啊就算數啊。好似昨晚我講，咁啊收翻個世界呢個蓮池係阿彌陀佛佢個願力啊所成就呢個蓮池。咁啊，但係咧，阿彌陀佛唔擔保咧，你個個人都往生淨土啊！佢冇咁個心願啊！佢只係話，如果你真係念佛，係的確咧發心念佛，而有個願力咧，以念佛嘅功德啊，回向往生淨土，係蓮花化生啊，響呢個蓮池嗰蓮花生出嚟。你有咁个念佛嘅功夫，有咁个心愿，咁样阿弥陀佛莲池嗰顶莲花咧，先至开接引你啊！就唔系个奉旨有呢个莲池，你就有份啊！呢啲唔系讲实行咯。不过阿弥陀佛系有咁嘅心愿，愿你哋念佛呢个莲池咧有你莲花个名，日后你哋有呢个莲花化生。呢、这個阿彌陀佛咧，心願係的確冇錯，但係阿彌陀佛咧就冇講過我呢個蓮池咧，咁係人都收嘅，佢冇講過呢句話，只係話你念佛有信心，有發願往生西方淨土，有實行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六字一句，四字一句，念多念少，随你个心愿，随你个精神，随你个时间去做。总之你日日都系咁样做，终身咁样做啊！咁啊，以此呢个时间咧，阿弥陀佛就肯定接引你。咁呢个意思就包括咧，就一定咧要实行。咁亦即是《金刚经》呢四句就属于孤起众，一个长学文里面冇讲过嘅，有咁嘅意思。佢呢种譬如咧就冇讲出嚟，所以从嗰度孤起众系孤单咁咧，孤孤独独咁样突然间咧系讲出嚟，呢个属于叫做孤起众话。嗱，咁啊，着第八种咧，叫做真明前说。前就是从前，就是这个继众以前，所以一行一行的经文他讲过很多的道理，好像十大愿王。那什么叫做十大愿王呢？他有十段经文已经详细解释过，他一者礼敬诸佛，知道十者普皆佛，应该就讲得很详细，讲得很透彻。但加个增明前说咧，增就系增加，明就系明显，前就系继众以前呢啲一行一行嘅长学文，说就系讲啦，即系话长学文之中，或者有啲未曾咩圆满嘅，或者众生咧有迟到，咁佢哋听得十足嘅，咁又为着咧系增加明显。从前这个长学文所讲啊，未曾有十足之处，咁啊佛呢就用呢个简单嘅继续嚟到咧，再将长学文未曾讲低圆满嘅道理咧，系再次讲出嚟，令到在座嘅大众咧系得以明显，咁你哋真明之处。咁以上呢个八种嘅理由咧，就系、是、解释点解长学文之后啊，咁啊仲要解释呢个继续，咁啊又或者好多经咧，嗱好似《法华经》啊、《金刚经》啊，佢都唔系最后噶嘛。虽然《金刚经》咧，在整卷嚟讲咧，咁呢四个应该咧在呢部经最后噶啦，但系佢仲。四句偈之后咧，咁啊仲有长学文啦，佢唔系到最后噶，咁啊因此咧就讲出有呢八种嘅道理啊，就说明佛点解讲完呢个长学文，咁啊仲要讲呢个继续嘅意思，咁我再次重复一个意思， 就是说这个偈颂呢，虽然好像我们中国那些诗歌一样，但我们中国那些诗歌呢是有押韵的，所谓东东东东那些这样的东对西啊，南对北啊，佢有佢一定嘅意思嘅，天对地啊，咁啊阴对阳啊，乾坤啊，咁啊相对嘅。但呢啲就系中国嘅歌诗嘅文化，唔论佢七个字、五个字、四个字都好啦，有佢一定中国嘅文化色彩。但系佛教嗰啲偈颂咧，佢就冇呢个押韵嘅，就好似头头几句。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是指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遍历尽无余。那么这四句呢，所以什么世界中最后一切遍历尽无余，一个中一个余，那么简直就不对的，这个音韵这些就是佛教偈颂的特色，就如我们中国那些诗歌呢，好像唐诗啊，或者那些老前辈的文学大家，那么吟诗作对呢，文对武啊，东对西啊，有这些这样的押韵的意思呢，就完全是不同。但文字的多少呢，个句呢，应该有些是相同。咁既然咧係有從眾，有孤起眾，咁加我所讀呢一段開始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是指我以清淨身與意，一切遍歷盡無餘，普賢行願威神力，普賢一切如來前，一身普賢殺神身，一一遍歷殺神佛。嗱，咁呢八句文咧，就係從眾第一大願，就叫做禮敬諸佛。嗱，我哋做呢個長和文第一個大願禮敬諸佛咧，我哋頂禮係十方三世諸佛，亦都頂禮啊所有國土，國土裏邊通通將個碎為微塵。咁一層一個世界又化為微塵，個世界之多啦。咁有一粒微塵啊，係咧作一轉佛，咁就佛就好多啦。咁即係我哋禮敬諸佛啊，頂禮同埋恭敬，話明嘅諸佛就唔係一兩尊，就好多。就頂禮咧，微塵佛刷國土咁多嘅諸佛世尊。所以第一個願呢，就是禮敬諸佛，諗加繼續從眾呢，頭先所念的八句經文啊，就是從眾呢第一願，就叫禮敬諸佛願。不所有十方世界中，十方呢長文都有㗎啦，就是東南西北、東南西南、東北西北、上下咁嘅十方呢，世界里面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就是人是指三世，就是过去世，就是未来世，就是现在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在这个时间上就有三世。其实我们呢每日都有这个三世的，就依家頭先我入嚟嘅時候，就只係咧係六點七八個字，咁啊家咧已經係七點半啊，七點七個字噶啦，咁啊過咗半個鐘頭啦，咁呢個鐘頭過咗咪成為過去啦。嗱，我哋現在咧，現在係七點半，咁啊現在咧。咁啊，再講咗幾句話咧，過一個時間咧，有可能過咗幾分鐘。嗱，呢幾分鐘暫時仲未到啊，咁啊個未來啦。所以我哋每一個動作啊，每一刻每一件事情都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有呢個三世，加埋三世一切就乜好多啦，就唔係話一尊兩尊佛。嗱，講到呢處咧，我亦都咧提一提大家，你哋如果屋企啊，或者你供養佛像，或者供養觀音菩薩嘅菩薩像，或者同邊個道場有緣， 佢開飯噶，你送佢一尊佛像，或者菩薩像供養係好事，係絕對好事。不過啊，你做呢個語言上咧，你就話我去買一個佛啊，你呢句話咧入邊咗對三寶嘅就唔尊重，所以真唔係禮當，都唔係屬於稱讚，你哋收唔到呢個口福。我哋要講係請一尊佛，要講一尊兩尊，一堆佛菩薩都係尊敬嘅。所以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講經講咗五十幾年，我個錄音帶啦嚇，過千卷都有。但你可以聽下，我從來冇一句口語。啊，我哋買一個份啦，我冇呢啲嘅，就係我哋曾經咧受過老師咧嚴格嘅教诲，講錯一句話嘅，你話我買一個份咧，佢就問你奇問咯，我係中山人，佢又一口中山話，我話奇問啊，今日邊個佢話買一個份喎，嗰陣時咧佢就鬧你啦，冇啲尊敬，我哋要請一尊份啊，唔可以話買一個份啊。你買一個份咧，呢個世俗人相信三寶，唔識得尊重三寶，係一個口過啊！我哋話要請一尊佛供養，嗱咁咧，你個福咧就的確咧係不可思議嘅。我哋以呢個自性心咧，去請一尊佛翻屋企。咁我哋供養自己頂禮，或者咧某一個道場，咁啊建築物起好啦，要開始啦，佈置啦，咁我哋咧發心，大家夾啲錢，或者個人，咁啊請一尊佛像，或者請一尊菩薩像啊，咁去供養，令到大眾咧係收福。咁樣就合情合理，你千萬唔好玩啦！啊，我教去邊度啊？我想買一個份啦，咁樣呢個口嘅罪過咧就好大嘅，所以我講經咧就係唔想大家啦嚇，呢啲小意思嘅地方啊，咁啊就發生問題，損自己嘅福，所以我係特別咧尋味將呢啲咁嘅小動作咧。話俾大家聽，希望大家以後咧明白呢個道理啦。你去到邊個道場，你發心嘅供養佛係絕對好事，係不可思議功德。但千萬就唔好話我發心啊，我買啦，啊呢尊佛啊我買啦，呢一個佛我買啦，咁樣咧就唔好啦。你話呢尊佛咧，我發心請嚟供養啦，咁樣咧你就收到好多嘅好福。我哋都講過啊，我哋佛像咧固然咧中意好多人中意做生意，其實咧修補舊佛像啊，佢個功德咧係大過你發心做生意嘅，因為呢係眾生嘅心態，新嘅嘢係人都中意啊，咁啊舊嘅爛咗嘅嘢咧，大體上人都係唔中意，所以你更加我佢話你都係。斷一隻手就不如燒咗個算啦，唔好要啦。我哋咧買過一個新嘅啦，咁啊大錯特錯啦。就算佢斷咗隻手，或者啦嚇俾人挖咗隻眼，冇問題。你咪請一個藥師傅咧重新補翻佢，補翻仲重新嘅鋪個金啊。咁啊鋪個金啊，人睇住咪金身咯。就睇唔到佢裏面咧，曾經咧係補過一分。咁你修補舊個佛像啊，令佢變成新嘅一樣，唔好將佢破壞。咁你所得嘅功德啊，所得嘅好處，所得嘅善心啊，要用諸天護法事實對你嘅擁護，就大過好過你做生嘅。所以我對呢啲問題咧，我都係曾經受過我呢個老師啊，咁啊好多嘅抽情，所以我就記於心。我講經亦都照樣講俾大家聽，所以大家咧呢、這個口上個嗰種嘅語言咧，就千萬唔好我買一個份，千萬唔好講呢個話，我去請一尊份咧，啊翻嚟屋企供養。 等我大家一家人呢有時間可以裝住香拜拜佛頂禮咁樣啱啦。喺呢個佛場喺個道場，你想發心供養佛呢，請呢個新佛像或者修復佛像都冇問題，都係多事功德。但係千萬唔好玩啦，係我出錢啦，係買一個新嘅啦。呢、這個係絕對唔好講。你話我咧，我發心，我出啲錢，我仲做得起。我請嗰一尊佛或者菩薩嚟咗供養，咁樣咧你就功德無量。嗱呢啲咧雖然屬於呢個閒談，係多餘嘅，但係我主要就希望大家多收啲口福，多收啲多種啲口嘅善根，亦都咧實行以前今生所收嘅福，所種嘅善根啊！我哋生生世世都唔會遺失嘅，啊都唔會無緣無故咧消失咗嘅，佢係永遠係跟住你。即使呢個人罪大忌惡、墮落無間地獄佢一千千萬年，但係佢總有圓滿之一日。咁啊，等到呢個罪孽受完啦，冇咗呢個罪啦，咁佢從前啊，咁啊修補佛像，咁啊請佛像供養，或者聽個經，或者種個經，呢啲功德以前你就可以以此功德咧。再次發心修行，亦都有機會成佛。呢啲就係咧，所以對三寶啊尊重供養，咁啊所得嘅好處。所以加所有十方世界裏面三世一切咁多嘅人獅子啊，咁啊獅子咧，大家都知噶啦，獅子係壽終之王啊，獅子一叫百獸都要前中嘅擊。都要匿埋，唔敢一伸個頭出嚟噶，因為獅子本唔會咬佢哋，會食佢哋。但係獅子就算未曾發現佢哋，啊揾佢哋唔到就好啦。但係呢個獅子叫一聲啫，佢呢個威能咧，可以咧攝服所有呢個山上啊，在個獅子周圍嘅範圍，佢叫呢一聲嘅音聲所到嘅地方。所有當時嗰啲其他嘅野獸走獸聽到佢呢個音聲嘅，都要咧匿埋躲埋，唔敢出現啊！就顯示呢個獅子嘅威。咁啊，加用獅子嚟譬喻翻，分為人中嘅獅子啊！啊，呢個人字咧加在呢個獅子嘅頭上，就係人中嘅獅子，就係佛。點解佢唔講個講人中嘅獅子咧？就係證明咧，我所講係咁嘅意思，佛係從呢個人裏面修成，唔係從鬼啊，唔係從其他嘅走獸啊，係從呢個人十八界裏面，從呢個六道眾生呢、這個人道嗰段修行而成。咁因此我哋呢個人生啊，我哋呢個人間咧就要保重。你如果你失咗呢個人生咧，你就永遠都冇成佛嘅機會。就算你有善根，墮落種種嘅畜類、鬼神之類，等到你啲罪孽受完，你啲善根起啊，都係得翻嘅人生啊！有呢個人生修行，先至可以成佛。所以呢處咧為人中嘅獅子。固然就係譬如佛，但係點解用個人唔用其他咧？就係暗示啊！我哋每一個佛弟子，不管係出家嘅弟子、在家嘅弟子，或者係老信佛，或者係新佛心都好啦。總之係個佛弟子啊，你要尊重你自己呢個人性，你要聽佛嘅教導，要多做啲善業。要多收啲福報，要多為佛教咧做啲事，要收啲福，咁啊仍要收啲智慧，咁啊福慧兩種都圓滿啦，先至可以成佛啊！啊咁啊，獅子係咪壽終之王？叫一聲啊，百獸都要前中嘅擊， 就譬如佛咧係人中嘅獅子，佛未出世以前，乃至成佛之後啊，都有好多嗰啲外道係破壞佛教，乃至破壞佛。咁啊，但係佛咧，無論係佢在世，因為去世之後咧，以佢個威德，以佢所留低啊呢個咁多經典嘅理論，可以講咧。咁咪一切嘅天魔外道咧，都冇法子破壞。咁啊，但係能夠破壞教咧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嘅佛弟子啦。所以《梵網經》裏面講啊，佢話獅子身中藏，係自食獅子肉啊，就非如哀草。就係譬如咧，獅子咁威猛，佢死咗啦，瞓喺度啦已經。但其他嗰啲走獸咧，都唔敢去咬佢，唔敢去食佢啊！都怕到佢，以為佢未死啊，以為佢瞓喺度瞓覺，揸嚟揸死佢啊！都唔敢去食佢啊！咁啊，邊個可以食啲獅子令到佢冇曬咧？係佢自己發，即係呢幾年你唔將佢善後咧，佢就自己發，發到嗰啲蟲，咁啊嗰啲蟲啊，咪食翻佢自己啲獅子肉咯。嗱，咁啊食曬啦，剩翻只棚骨啦。咁啊，嗰啲蟲亦都死啦。咁啊，證明嗰啲獅子嘅肉係佢化出嚟嗰啲蟲咧，係自己食自己。嗱，破壞佛法都係一樣啊，就係、是、自己人可以破壞佛法。一切嘅天魔外道，無論佢有幾大嘅神通，有幾大嘅理論啊，都破壞唔到佛法嘅。咁所以佛咧就稱為人中嘅獅子啦。嗱，咁啊佛就唔係一個地方有嘅，所有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時一切處啊，都有佛出世教化眾生。咁啊，但係咧佛之多，我哋眾生咧咁啊，亦都發願啊，係頂禮佛。讚歎佛、供養佛，都係咧我哋嘅心願，願一切佛菩薩人中嘅獅子，願佢咧長住世間，咁啊先至啦嚇，係可以啊令眾生都係眾福，咁啊令眾生咧修呢個善心，種呢個善根啊，所以我哋咧凡每到一個道場。我哋咧有翻道場，一切所需就是佛菩薩破壞，或者時間長壞咗爛咗，你就發生個修補，補翻佢，功德無量，結到好多。點解咧？我哋嗰啲佛像啊，擺喺度供養喺度，我哋自己個原本人啊，係拜佛。拜一拜佛咧，係好大善根，亦都咧令到好多人啊入到嚟，佢點一點頭，或者舉一舉手，或者念一句佛號，都種到善根，亦等於度眾生，等於你度到佢啦。所以我舊年啊，咁啊，我呢個老師就係深圳宏法寺。咁啊，本願老和尚佢系我法師傅，我1948年就識佢噶啦，我識咗佢有60年已經，同佢做咗60年嘅師徒，咁佢舊年103歲，咁當然佢請我去啦，咁佢100歲我又唔得閒去，101、102我都唔得閒去啊，或者講經，或者我有病入咗醫院，咁啊舊年總算就平安冇事。又唔係講經，佢又冇入醫院，咁咪去啦。佢就招呼我咧，住喺一間，我唔記得係一間寺嚟嘅，一間寺裏邊咧有好多嗰啲貴賓房，聽講都好貴嘅。如果你去租嚟住咧，要1000蚊美金啊，唔係港幣，唔係人民幣啊，要1000蚊美金嘅一日噶。咁佢就招呼我住喺嗰度。咁啊，有一朝我食咗早餐，就有幾個記者嚟訪問我。佢話：法師啊，我欣賞你，你係講經嘅。我話咧，我有一個問題， 就请法师啦吓，开示可唔可以咧？咁既然咧佢问咗，我就睇啦。如果我系有能力答复你嘅，我当然一尽啦。我如果我你个问题太深啦，我唔识啦，我哋都唔可以勉强。咁啊，敷衍咗佢啦。咁我就问咩问题咧？佢话大陆好多道场，包括深圳咧，佢话都系开放。開放咧，但係唔係免費嘅喎，咁咪要俾錢買飛咧。大家去過大陸都知㗎啦。如果佛教徒去大陸，我哋邊個省、邊一個月、邊一個道場去訪問咧，都要買門券嘅。當然有平有貴，就唔係話一收費。咁佢話啦，好多人就講啊，佢話凡係一個佛教嘅道場係唔可以開放。是不可以咧，即系咧卖飞俾人家嚟参观。咁佢话啱唔啱咧？咁有冇问题咧？咁我话咧当然唔好。我咧只话收费啦，或者你要经费啦，你点啊灯油火蜡啊，各方面啊都要使费嘅。你收嘅使费咧，亦都无可厚非。至于话你。俾人參觀係一件好事，我點解咧？呢是話明個佛堂啊嘛，話明個佛寺啊嘛，有個佛寺啊。當然裏邊啊，不管你供養係佛像，又或者觀音菩薩像，或者彌勒菩薩像，又或者好大，又或者好細，咁啊總有供養佛像嘅地方啊。咁佢能夠入你呢個地方？見到佛像，如《法華經》方便品所講，睇見佛像嘅莊嚴，睇見佛像嗰種嘅尊德、尊嚴嘅功德啊，佢生個歡喜心，或者讚歎一下，好莊嚴啲佛像喎、啊，呢、這個師傅做得真係好啊，樣樣都配合啊，有好多地方又唔怕肥，又唔怕大，都係啦，各方面配合得好好。相又開得好，我個只要讚歎一句嘢，佢啲種下呢個佛法嘅善根啊，或者咧佢望一望，舉個手係非常好啊，讚一讚，或者點點頭，或者拜三拜，或者買幾個生果嚟佢供一供，或者燒柱香叩個頭，佢咪種咗呢個善根啊？咁我點解種就因為你呢個地方，乃至任何一個地方。话明个佛堂，话明个佛庙佛寺，咁啊梗系有佛菩萨像供养，佢先至入嚟参观啊嘛。佢一参观，能够举手低头赞叹啊，就种下呢个善根。嗱，咁呢个种善根从边处嚟咧？就系从你呢个佛堂啊，所有嘅善相发生，咁啊建筑好呢间佛堂。然後咧就供養到咧一尊或者多尊，咁啊好莊嚴、好圓滿嘅佛像、菩薩像，俾人嚟參觀啊！咁啊恭敬頂禮供養燒香，呢、这個善根咧，一切一切係由你哋而嚟，所以你問我咧，係百分之一百加一，係絕對都可以咧，係公開。唔應該咧關埋道門，等人家哋咧唔入得嚟見佛拜佛。我除非咧呢、这個係小定身，即係呢個主持個法師咧，佢唔係出嚟應酬嘅，佢只係自己用功，係自己修行一個小小嘅地方，佢又唔想應酬太多人，咁樣佢可以唔開門俾人入嚟。但你既然一間咁公開嘅佛寺咧，我話應該咧係可以俾人入嚟。我只係賣飛收翻少少啊，一般嘅費用，亦都咧冇乜矛盾。我哋要經常費用啊，油燈火蠟啊，啊咁啊請個人掃地，跟住俾人供啊嘛，啊抹佛台啊，掹香雞啊，啊擺好嗰啲花盆花水啊。都要請人去做啊，都要使錢啊。咁啊，就算自己人做翻都要食飯咁啊。咁所以呢啲問題咧，唔係大問題。總之開放俾人家你入嚟拜飯啦，係絕對功德好事。咁佢就最後咧， 我講完佢就講啲入去。佢話咧係講經嘅，就係講經通嘅。咁啊，讚歎咗我呢一句，就係第谷谷多。咁即係呢啲問題就係話咧，我哋對於佛像、對於菩薩聖像啊，咁啊一定咧要尊重，一定咧要俾人哋咧參觀，俾人哋嘅種善根，俾人哋嘅收福。咁啊，佢哋種到善根。收到福是从哪处来？是从你这个发心啊，建这个寺庙，或者呢请做几个诸佛佛像供养，才能令到他们呢来到顶礼供养烧香啊，咁先至种到这个福，种到这个善根。所以话十方世界中啊，三世一切的人中啊，狮子咁啊，即系佛。咁啊，既然講咗十方三世一切人獅子嘅佛啊，咁我哋點樣啊對佢咧？咁話我欲清淨身與意，將一切遍禮都盡無餘啊！我就係指呢個修持十大願望，加第一種咧，要禮敬諸佛嗰一個人，佢意嘢就係用呀。用这个清净的身语言，这个身呢就是顶礼佛啦。那我们这个口呢，就是这个口啊，我们念佛啊，例如好像刚才我登座之前，或者将我讲完之后拜三拜佛，这个都是一般的礼法。但我顶礼谁呢？你就是顶礼观音菩萨咯，因为你是供养的，我所对的是观音菩萨，你说弟子传位，那么顶礼观世音菩萨，那么拜三拜就念三句，一阵间讲完经又拜三拜，一共就六拜，就念了六句，你就等于刚才你没多了，你就收了六拜的善根，六句观音菩萨的善心了。所以我哋从小嘅积多，就算我哋冇多时间去做啦，就可以利用加讲经之前、讲经之后嗰几拜念嗰几句咧，都系一种咧个人啊修持自己个福德智慧。所以佢就清净个身，系语咧就口念佛啦，意就系我心意啦。我心意咧，唔今日加下我念佛念观音菩萨，就算我离开佛堂，我喺外边咧系做事，我上班落班啊，无论你坐自己私家车或者坐公共嘅交通工具，你自我心咧亦都利用呢个上班落班嘅时间，亦都可以念佛啦。但念佛念观音菩萨唔一定大声出声噶。好似在公共交通上面，你不可以大声叫吵住人哋噶嘛？你咪个心念咯，个心念一样噶。我哋最紧要个心咧系好善心啊，个心唔好忘记咗呢个事咧，就心意加埋清净个身语意咧，就是、我哋个心顶系佛嗰件事咧，就唔好谂其他。你就諗啦，我家頂禮係觀音菩薩，你就念咗佢觀音菩薩法落去。你家頂禮藥師佛，你就念一聲藥師如來咁啊，拜落去咯。啊，家頂禮釋迦牟尼佛喎，咁啊頂禮就住釋迦牟尼佛咁啊，拜落去啦。你無論念幾多句拜幾多拜，一句一拜都係功德無量啊！呢啲話係佛講。不是我一個人發明的，我不過是推薦人的，你要相信佛，我是照佛經所說，你要介紹給大家。所以就什麼叫清淨呢？就是身拜佛的時候不要做其他事，我們的口念佛的時候不要說其他的三四句，我們的心意恭敬佛的時候不要想其他事，凡你一切都无无谓谓嘅嘢啊，或者唔系加急啲要做嘢啊，我哋真系清净身，如意三业清净，系顶礼佛、赞叹佛、念佛， 同埋一心一意上行，咁就叫做我以呢个清净身语而咁啊做乜啊？佢话一切偏离就尽无余，一切十方世界三世一切人中狮子嘅佛啊，唔系一转佛，两转佛，所有十方三世嘅世界里边，无论咧有几多转佛。我都咧普遍咧去禮敬，都盡無餘啊！色界咧去頂禮恭敬，冇一尊佛咧頂禮，或者漏咗一尊佛，咁就叫做一切遍禮盡無餘。嗱，我哋嘅身體只係一個咧，我哋未曾成佛喎。如果成佛就話，就釋迦牟尼千百億化身係釋迦牟尼佛啊！既然千百億喎，唔係一個億喎，係千百億化身，所以佢哋有能力去到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嘅人獅子嘅佛咧，佢用呢個清淨身語意，咁啊一切遍禮盡無餘啦。嗱，我哋凡夫俗子乜嘢功夫都冇啊，我哋點樣可以用咁多嘅身千百億化身？去供養十方三世一切人中獅子的份呢，就當然靠這個菩薩行願。所以下面說普賢行願威神力，就普賢一切如來前，我能夠普賢啊，在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獅子的如來佛之前去頂禮呢，是純粹是普賢的行願威神力。普賢的行和普賢的願，普賢的行呢就是一個了達萬法為心的道理，明白一切法是即心自性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法一如，亦都與眾生同體，如是的明白，如是的了解，就是屬於佢嘅普賢嘅行，再加上根據佢呢個十大願望去做去修，咁就明白佢嘅普賢嘅行願，各種威德、各種嘅神力啊，係加俾我呢個修持十大願望嘅行者，先令到我啊有咁嘅力量，係普賢一切色身，有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獅子的佛啊，用呢個清淨的身語意，咁啊普遍啊去頂禮，冇有一尊佛漏咗淨法唔頂禮，呢啲全部啊都係普賢菩薩嘅力量。啊，咁啊，既然啊係普賢菩薩嘅力量，先令到我哋啊十方三世頂禮呢人中嘅獅子佛。所以我哋咧，为着多谢普贤菩萨，或者感谢普贤菩萨，就要听普贤菩萨嘅教导。修行十大愿望中啊，第一大愿就系要礼敬诸佛啊，咁啊一生复念擦尘身，咁啊一片礼擦尘尘一啲咁嘅意思咧，虽然系两句十四个字。但是包括第一大愿的长学文里面呢，他们有讲到就是呢遍礼不可说不可说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未曾数，世界中每一世界都有佛一出现于世，教化众生，道众生，说法去利益众生，所以我们都遍礼了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国土，凡有佛之处啊，我都恭敬咁啊！咁一生啊，系奉献嚟擦尘咁多身，嚟擦入佛刹，将世界上所有十方三世国土，将个碎为微尘，一粒微尘就当一个世界。当然微尘就好多啦，咁一个世界里边就有一尊佛。等到说法度众生，咁啊佛亦都无量噶喎。啊，咁啊世界无量， 都有佛道众生，咁啊佛亦都无量，咁啊我就咧以呢个普贤菩萨嘅幸愿力故啊，于是方三世一一佛前都系遍于顶礼恭敬啊，冇一尊留低啊，在呢十方世界三世诸佛，我嘅色界遍礼无余无尽啊。普遍顶礼系遇住普贤菩萨啊威神力嗱，咁啊以上呢几十句六呢八句经文咧，就系得讲咗众十大愿王中第一愿，佢一神中尘数佛，多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亲应现，深信诸佛皆充满。当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词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。咁呢一段经文咧，就比较多咗两三句啦，六七有八九句咁多。咁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做十大愿王中咧，系第二大愿咧，叫做称赞如来。称就是清扬，赞就是赞叹。啊，咁啊，礼敬诸佛咧，就是忏悔。我哋多生多世以来，功高我慢，对呢个前辈，对呢个有道有德修养嘅人，唔恭敬，唔尊重，即系我执大错，就是忏悔。呢一種咁嘅我執嘅罪過，所以我曾經好似都講咗一個故事俾大家聽。咁有一個國王，佢就好恭敬佛，佢日日都要見個佛，要頂禮佛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嗰啲隨從嘅大臣啊，又有佢嘅見解，佢話：你係一國之君啊，你係全國嘅人民啊，佢最高嘅領導人。咁你既然系全国人民嘅最高嘅领导人，咁啊佛同佢嘅弟子，咁亦都系我哋呢个国家嘅人嚟啫。咁啊，全国嘅人民都对你呢个国王系尊重啊。咁啊，佛亦都唔可以例外啊。啊，咁啊，点解你就要去拜佛咧？要恭敬，咁啊顶礼佢咧？嗱，咁呢啲咁嘅問題，世間人咧都有佢個見解嘅。咁啊，佛咧就唔明白啦，佢就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。佢話從前有個地方有個人，有個國王，咁樣啦嚇。咁佢就有一個出家嘅師傅，咁佢咧就出家小領導一班佢嘅弟子咧，日日咁啊修行。但當然就冇做嘢啦，或者打坐參禅，又或者靜坐念佛，又或者咧誦經回向國家人民。咁啊，個國王啲大臣咧，就有啲咁樣嘅心態，佢話：點解出家人佢乜嘢都唔做噶，只飲坐喺度誦經含沉沉，好似咁樣係嘛？或者咧打坐參禅，坐住乜都唔喐，好似個木頭咁樣。咁啊，呢個國王嘅師傅咧，佢知道啦，佢就同呢個國王徒弟講：，我而家請求你一件事。佢話：你多年嚟啊，當然國家有好多好人，跟住有好多犯法嘅噃。佢話嗰啲犯重罪嗰啲，殺人放火嗰啲咧，就梗係判死刑啦。佢話：你家目前嘅監倉裏邊啊，有冇啲判咗死刑？但是未曾執行的人呢，哇，那就一定有咯。那么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，只有多少的人，这个肯定。我既然有啊，我请你借一个给我用啊。那么我的师傅做的就是你不要问多，我总之你借一个来给我用啊。那么国王呢，是他徒弟的王子反对的，就去叫人去囚监仓里面呢，就找一个即是咧，唔使幾耐咧，就要決定行刑嘅死囚。等佢已經死定嘅，不過時間未到嘅啫。嚟到面前咧，佢都唔使同呢個皇帝徒弟講啦， 佢哋自己咧就對呢個囚犯講：，佢話我問你啊，你想唔想生存？你想唔想回家與你嘅妻兒子女會合咧？咁呢個叫咁啊，梗係想啦！邊個唔想？邊個想死嘅啫？邊個唔想啊？翻去離開呢個監房，翻屋企嘅。佢話得，可以得啦。佢話我有一個問題，請你去做。如果你做得好，翻嚟唔使過唔出聲，我可以啦嚇，自作主張，答謝你放你回家。佢話如果我俾你呢個問題啊，你做唔到嘅話咧，你唔使翻嚟啦，喺就地處決，你就冇命翻，唔好回屋企啊！你翻嚟見我哋都冇機會噶啦。咁你死就講個師傅啊，咁有乜嘢事啊？出聲啦！當然我盡量做啦，我都唔想死噶嘛。咁咧，佢話嗱，我俾一盆水你，呢盆水真係滿到平面噶啦，係絕對唔可以有一分一秒嘅汁，一汁咧呢盆水平面滿到平，一定倒瀉。佢話如果倒瀉咧，你去到邊度倒瀉到邊度，就馬上殺頭。佢話如果你走一圈翻嚟，我指定你嘅路線。找人陪埋你，揸定一把刀喺我手處噶。如果你呢盆水倒瀉咧，有一滴咋，你嘅人頭就落地。我如果你呢盆水啊行一圈翻嚟，咁咪一滴都唔倒瀉咧，唔使皇帝下令，我可以下令代表我呢個皇帝徒弟啊，馬上放你回家。咁呢個死囚啊，當然係滿口答應啦，真係生死關頭啊！咁啊，就揾咗個人跟住佢揸把刀，咁啊，同時咧就叫佢呢個皇帝下令，所有嗰啲旺嘅地方，好似今我講銅鑼灣啊、旺角，平時都好多人，大家都知嘅香港人。再加上咧，唱歌跳舞、卡拉 OK、打锣打鼓、舞獅舞龍，當然引嘅人啊，就更加多嚟睇嚟參觀啦。咁啊，就帶呢個死囚。托住一盆水就去嗰啲地方，咁啊呢个死囚咧，佢真系都好个心意啊，冇第二个心意噶啦，系求生之勇咧坚强，佢就真系咧一啲都唔敢分心啊，就将呢盆水又开始离开皇宫，咁啊根据呢个人所讲咧，咁啊呢个人领队领导佢，咁啊行一圈翻嚟。哎，冇事啊！果然一滴水都冇留低，當然就講話要算數啦。咁啊，呢個皇帝嘅師傅咧，都唔使牽涉到呢個皇帝徒弟啦，得你可以翻嚟啦。咁佢呢個徒弟就話：我話師傅啊，咁啊點解呢個人呢盆水啊？佢話依情依理，雖然我頭頂頂住個頭頂唔係平噶嘛，個頭頂。都是圆圆地的嘛，咁你盆水咁满又咁重，又满到真系平面泻噶啦。如果你真系台面唔喐，佢就唔会倒泻啫。佢喺行紧噶噃，等我手咁啊绑住噶嘛，两边扶住噶喎。虽然系顶住个头顶啊，两边扶住，真系歪一分啊，都会倒泻啊。点解佢真系咁好啊？行咗一圈翻嚟。咁旺嘅地方十字路口，又唱歌跳舞，佢居然好似無動於衷，嗰盆水保持得咁好啊！翻翻嚟一滴都冇倒瀉咧。佢師傅講：佢話徒弟啊，佢話呢個就係證明我哋出家人每日應該要做，應該要修持個鐘。个道理你哋唔明白，佢话我哋出家人从外表上讲，我哋参禅唔准讲啊，一支香除五臭两个钟头，喐都唔准喐，好似木头坐喺度。咁念佛亦都句句从心起，句句从口出，句句回归自己个本性。咁你哋睇到，好似我哋出家人咧，咩用处都冇。佢話：我哋除咗一方面將所收嘅功德回向眾生之外啊，佢話我哋每一個出家人咧，都係要了生死啊。 我哋每一个人学法出家在家，如果唔了生死啊，都总是行啊多余啊，要了生死为目的啊。所以从外表睇，你睇到我哋好似又坐喺度，或者我寻求重机，其实我哋内心就要了生死啊，希望尽此一步生系得到解决啊。就好似呢个死囚，话明就死噶啦。如果一滴啫，就马上点嘅，拿张刀咧，一刀扎个头就落地，就翻唔到嚟，不得已啊，翻屋企就更加冇机会。所以佢嘅精神，佢个力量啊，响晒个湖水嗰度，所以由头到尾啊，虽然经过咁热闹嘅街道，又唱歌又跳舞，佢都冇心去注意啦，佢都冇心去听啊。佢冇眼去睇噶，佢性命攸關噶，主要就呢盆水啦。有一滴就隻人頭落地啦，唔使翻轉頭噶啦。咁在呢個生死關頭之中啊，佢就邊有咁多個心意啊，有咁多個思想去睇其他唱歌跳舞啊？啊，到時佢呢個皇帝笑諗啊，係喎，係喎，有道理。咁所以亦都説明咧。我哋一个修道的人，无论出家在家啦，当然出家就为重要，出家领导在家的，我哋每人啊，24个钟头，我哋都要自己啦，好地啦，谂一谂啊。所谓时日已过，但命亦随减啦。好似2009年过咗去啦，家唔饥唔干咧，已经系2010年。咁啊 ，today 咧就係 May 1st， 就係5月1号啦，係勞工節啦，勞動節啦，好容易有6月噶啦，好容易啊，7、8、9月一放完假又翻學，咁又嚟到啦聖誕節啦，咁啊過新年，時間過得好快啊！咁我哋咧每一個修道人冇空過，當然你做多做少就個人自己把握。個人自己爭取，做多做少唔係問題，你一定要做啊！你唔做咧，就冇曬功德，冇曬善根啦。咁啊，將來仲苦過今生啊，仲有問題喎，今生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上晚點咧，就話時日已過，命亦隨減啊，如小水魚，又斯有何樂咧？咁啊，跟住嗰一句两个字，大众唔使念啊，系韦罗师傅一个人嘅大众，我哋系唱嘅念嘅，但系佢讲经就唔唱念，就系大众做乜啊？个当勤精进啊，就如够头燃燃着火啊，咁个头发烧着火啊，你有咩意见？咁啊，紧啊，快啲搵个手拨熄佢啦，或者搵啲水淋熄佢啦。如果再烧多啲咧，耐啲咧，个头脑烧坏咗，咪变得废人，唔死变得废人都冇咗脑系嘛？所以咧，我哋咧出家人啊，修道人啊，我哋每日咧要作伴要修持啊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好似咧头上火烛个烧头发，你唔够咧就烧死自己啦。人命无常，过于山水啊！今日虽处，命亦难保啊！愿等各位一心勤修精进，身不排台，懒惰睡眠中意，日夜是心，要全年三宝，莫以空过，吐切气落，便有后世心悔啊！呢啲就系咧戒经里边。我哋半月仲戒咧，咁啊嗰位大和尚咧仲戒嗰阵时咧，一定要有呢一段经文念出嚟噶，都系鼓励咧同住个大众系禅宗啊，就一定会坐几次香；系净土宗啊，一定会念几次佛号，都系咧极明咧要啊十大愿王。第一，我哋要礼敬诸佛，唔好忘记佛。第二，就是要称赞如来。好，讲咁多其他嘅，所以我哋礼敬诸佛就系忏悔 我哋多生多世功高我慢，唔肯尊重嗰啲有道德，唔肯尊重自己嗰啲前辈嘅长辈，第一段先系忏悔呢种嘅罪过。嗱，咁啊，清赞如来咧就系忏悔呢个口祸，唔好讲咁多其他嗰啲说话。我哋尽量咧系念佛，我哋尽量咧念菩萨圣号。咁所以从前咧有个和尚。佢做咩名呢？人家都記得，但佢個樣身嚟咧又矮啲啲，但係就好肥，個樣好似個冬瓜咁樣啊！所以一般人稱佢叫冬瓜和尚。就佢講乜咩嘢法號咧，都冇人唔記，記得佢忘記咗啦。咁佢就終日到處跑嚟跑去嘅，咁佢咧冇時拉家嘅，得閒就去解跑單。咁啲人避咧，睇到佢真系唔像样。咁但系过得几年咧，咁佢又住山嘅。咁佢有人咧亲自所有请埋全山嘅人嚟，无论大庙细庙，所有嘅主持都请埋佢嚟。啲人就话东方和尚，今日边有好意啊？请我哋全山嘅主持都嚟，咁冇嘢。佢话明年今日。就是我生西方之日啊！佢话我就想啊，请你哋到时嚟，咁啊送我一程，帮我念佛，送我往生。嗱，呢啲语气咧就系预知时至噶噃。佢知道明年今日好似今日一号，即系明年一号啦，月一号啦，咁啊明年今日啦，咁即系你知道。你要走的噃，都證明你啲功夫噃。但係嗰啲人咧，平日知道佢，除咗咧道士奔奔波波都唔知佢做乜，有睇唔到個念佛，有睇唔到個修行。咁你咁有把握，叫我哋明年今日嚟送你。咁但係呢啲話咧，我哋大家做人就唔可以識穿人哋，更加唔可以批評人嘅，係嘛？咁啊，佢係咁樣講啦。做乜一年啫？咪睇人明年今日点咯？咁啊，大家就散去啦。咁啊，到明年今日，咁啊，全山嘅大细寺院主持人都嚟，嚟到咁佢仲外院，你今日咩事啊？你哋全山嘅大德都嚟探我啊！佢话唔系我哋去探你啊，系你叫我哋嚟啦。佢话我冇事啊。佢话旧年今日。你咪請我哋嚟啲事嘅，你同我哋當眾宣佈啊，話明年今日你哋走啊嘛，叫我哋嚟送你一程噃。咁樣明年今日咪即係今日咯，即係舊年你嗰日，我哋聽你話叫嚟咧送你一程啦，咁你點啊？哦咁啊，啊咁你等啊等等啊等啊，大家唔好走，飲杯茶走等，佢就馬上衝嘅。沖涼咧，換咗啲乾淨嘅衫，唔係新衫啊，咁洗乾淨嘅，剃咗個頭，咁啊出嚟啦。我嗱，我請你等等，我家咧沖咗涼，剃咗頭，換咗件衫，我走噶啦。咁我就陪呢個女子坐喺度，咁但係佢咁認真，好似真有啲料嘅噃，就唔係話講大話嘅噃。咁我就問佢，佢話你咪守住。不過我聽見啊，從古以來。幫緊能夠預知時節嘅人要走啦，咁佢一定有幾句話留俾我哋嗰啲後人做一個參考。佢話：你而家既然咁有把握，舊年今日叫我哋明年今日嚟，我哋都嚟齊啦。你亦都沖咗涼、剃咗頭、換咗件衫，而且打坐，話要走啦。咁你可唔可以啊？講幾句？临走前个法语啊，俾我哋咧做个榜样依教嘅修行咧，我话得，嗱你听住，佢话我终日走街坊，日心中念佛王，个世人多不识，特别有一天堂。咁讲完四句话咧，佢就思埋对啊，咁咪走咗啦。嗱，咁呢啲咁真系功夫啊，唔系讲假噶。是真有其人其事啦！咁四句话就 個中日走街坊，你從外表睇到我，我做乜嘢我都冇做，總係跑嚟跑去，做行街。但係我心中念佛王啊，我每行一步，我都念阿彌陀佛啊。就算我食飯扒一啖飯，我都念阿彌陀佛啊。我上洗手間做呢啲事，我都念阿彌陀佛啊。我上床休息時咪閉眼啊，我都係念阿彌陀佛。呢啲我就冇話俾人聽，你哋咪睇唔到啦。個我心中念佛王啊，叫做後生淨土往生西方啊。佢話世人多不識呢一句話，同最後呢一句必有一天堂，就帶有咧鬧人嘅説話。咁你哋只睇我呢個外表，你哋唔睇我呢個內心啊！以為我多説佢就走街坊，其實我心中念佛王是求生净土啊！你哋唔知道呢个好处啊！你说呢两句话咧，就带有咧系闹佢哋嘅说话噶。咁啊，从呢个故事我哋就证明咧，真系啊，十大愿王由第一嚟念诸佛，至到最后普皆良，每一个愿都系诸佛菩萨广大行愿啊！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过我们凡夫俗子呢没那么神通，我们就尽量了，相信我们念下都会说十句而已嘛，一者礼敬诸佛六个字一句，那么十句都是六十个字，一五分钟都过句了，好像我们初出家去南华寺受戒必使学的啫，听到两次上两次都已经过句了，都到家幾十年都過倍啦，真係好容易嘅，十句六十個字，真係五分鐘都過倍嘅，你只係留個心。但係咧，你跟住嘅實行，就好好地咧去做，做得幾多算幾多，咁啊普賢菩薩嘅行願啊，十方諸佛菩薩，一切天龍八部護法善神，咁啊一定咧喺你嘅身邊左右。扶持你，咁啊一切都系吉祥如意，绝对就系无灾无难啦。所以咧，第一系礼敬诸佛。头先呢一段咧就系仲第二称赞忏悔呢个海口过，佢一尘中尘数佛，呢啲都系长文里边有。一尘中喺个微尘之中咧。有好多尊佛，個層數唔多，就係以上人所講，將十方三世嘅佛國土，雖為微塵，咁啊一粒微塵，有一個佛國土，亦有一尊佛喺度咧，持佛法度眾生，咁啊佛國土固然係無量啊，咁啊諸佛，咁啊亦都無量，我以呢個普賢行願嘅力量咧。普賢一切諸佛前，即皆是清揚讚歎。所以話一層中層數佛，得各處菩薩眾會中。菩薩眾會咧就係我哋好多道場，無論大道場小道場，都有菩薩喺度咧度眾生。於是一切嘅法會，咁每一個法會。都是菩萨主持，亦都有诸佛咧，都有各处菩萨，众会之中啊，有菩萨嘅法会，有圣人嘅法会，有一般国家嘅国王所发起嘅佛法嘅法会，咁啊一切法会之中，咁啊悉皆有佛菩萨啊在场，咁无尽法界亲应现，咁无尽法界咧。法界就即系佛国土啦，无尽就讲唔到佛国土啦。将所有佛国土虽为微尘啦，咁呢个尘亦都好多啦。但每一粒微尘里边一个世界，亦都有一尊佛所度上度众生，信无尽法界成起念，就深信诸佛就皆充满啊！我哋深深闭上。在无尽法界尘里边嘅国土，都有佛度众生， 佢心心底信諸佛力都充滿，佢做咩？所以我就覺以一切陰性海就抱出無盡妙義詞。一切陰性的海咧就廣大咁嘅意思，長學文裏邊有嘅。一切陰性咧就係讚佛嘅陰性，所以覺以出個辯才天女啊，微妙時間，因一時間出無盡陰性海。一陰性出一切言辭海，一一言辭清揚讚歎諸佛功德海啊！海就廣大嘅意思，有深嘅，有廣大，有寬，就係話我讚歎佛所出嘅陰性，所用嘅言辭語句啊，都係無窮無盡，而海咁廣大喎，講一切陰性啊，就抱出無盡嘅妙言辭。妙義詞即係讚佛嘅功德，讚佛嘅神通，讚佛嘅慈悲，讚佛嘅力量，讚佛嘅三身四智五眼六通，種種嘅功德，種種嘅妙法，我吐出無盡嘅妙義詞，盡於未來一切劫難，就係話我讚佛咧，唔係今日讚，我永遠讚，我日日讚。我時時讚，唔單是今生讚，乃至到經過未來劫數咁長嘅時間啊，我都讚佛神心功德海啊！我讚佛嘅神心嘅功德廣大如個海啊！佛嘅慈悲，佛嘅智慧，佛嘅道德，佛嘅功德不可思議啊！即使我哋讚。都讚莫能盡啊！所以話讚佛甚深功德海，所以呢段經文咧就係仲第二個願，就佢就稱讚如來願，佢以諸最殊妙花萬，寄我塗香及散蓋，如是類性莊嚴具，我以供養諸如來最勝衣服、最勝香、妙香、末香、小香與燈燭。一日皆如妙高罪，我悉供养诸如来，增信一切三世佛，悉以普贤行愿力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嗱，咁呢处咧就三句，亦都七句，一句咧就系一十二句经文，十二句经文咧就系藏啊，十大愿王中第三大愿。叫做广修供养愿，嗱咁啊，广修供养就唔系话简简单单。根据长学文啊，无论供养衣服，所有一切嘅供品，都系一尽虚空遍法界咁多啊。就算供养一盏油灯，佢嗰啲油啊，好似大海咁多，佢嗰个灯芯啊，好似须弥山咁高啊。當然呢啲就屬於咧係普賢菩薩嘅境界，唔係我哋普通人所能做得到。但係亦都咧係鼓勵我哋嘅學佛弟子咧，包括出家在家，我哋嘅心量係要廣大嘅。我哋供養佛亦都盡量，我哋有幾大嘅心願、幾大嘅力量咧，我哋咧做幾多嘅事。啊，咁我亦都説明。你哋供養佛嘅供品咧，千祈唔好用假嘢。啊，例如家下咧嗰啲花咧，真係用膠做嘅花好靚，靚到真係你唔摸都唔知道係假嘅。嗰啲蘋果啊，金山橙啊，我都見過啊，好輕啊，通心噶，但係好似真咁，我哋唔摸真係咁噶。你話點解唔可以我哋供佛咧？慳功夫喎，又慳錢啦，一次喎，起碼擺幾年都唔難。咁我哋又放工翻嚟啲時間少啦，唔使換衫攞，你都唔使去買啦。但呢啲啊，係係慳功夫，咁咪亦都慳錢呢個事實。但係唔代表你嘅恭敬。我打個比喻，如果你去探你嘅老爺奶奶，或者做男人啊，走去探你嘅外父外母。或者啦，咁你結咗婚，多數都係同父母住噶啦，都係分開一頭家住噶啦，自己組織家庭。咁你放假帶埋啲仔女去探父母， 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你買幾個假嘅蘋果，假嘅橙啊，你話佢點攞錢啊？個心點諗咧？咁即係話你哋都做仔孫嘅，你自己都食唔落嘅。你俾我啲老人家食唔透噶嘛？所以我哋同樣嘅道理啊，佛係我哋嘅大慈悲父，我哋歸依佛係量足尊啊，福德智慧具足。佢夠資格做我哋嘅師傅，我哋歸佢。但歸依法就係離欲專啊！我哋能夠離開種種嘅慾望，離開種種嘅煩惱貪緊痴，係全靠佛嘅講嘅法嘅力量啊！所以我哋歸依法就離欲專啊！啊，歸依生咧就係種種專啊！真就係三寶最後就啲真果。妄想佛法就是这个真宝啊，当然如果没有了这个真宝啊，就没有人妄想佛法，那么众生就没有经听经文法，就是没有了这个众善根各种的罪恶无常的道路了。所以我们要尊重三宝，我们供养三宝的，你有钱就买得好一点，但是我環境不是幾好，不可以買好好痛痛，就最好是你的食得，那你多少錢才可以給我吃一碗，就算你買四個餐買不到，買一個不是問題，這個是我的能力，我不可以多買，我自己都沒得吃，我都沒錢了，我日做夜做我都不夠吃，我怎可以買多些東西供養三寶呢？就買一個餐沒問題，但是呢千万不要买这个假的，要千万记住一定要买这个真的。订贵这个绝对是问题，所以呢我们供养佛呢一定用一些能力早就买就好的，所以说以诸追随妙花万，妙花就是花，万就是花船，但这个花船呢我就講得閒話，因為我有住喺夏威夷，我住喺夏威夷咧住咗廿幾年，咁夏威夷咧本土嗰種人情咧，佢就叫凡係有人家去啲夏威夷觀光，你一落飛機嗰間旅遊團咧，你一定咧呢一個團有十個人，佢哋有十條花船啊，就一見到你咧就掛住花船，就講聲阿羅漢。ALHA 就阿羅哈 ALAHA 就是阿羅哈，那這個阿羅哈這句話呢可以說在夏威夷一切的好話都已經代表了，如果人家結婚請你去飲，你就去到那個餐廳酒樓，你見到三個婦婦你叫聲阿羅哈，即是祝他啦百年到老，咁如果人哋做滿月喎，或者做對年喎、對歲喎 ，B B， 咁啊請佢去飲滿月酒咧，你見到個 B B 就講一聲阿羅哈，就係話代表咧祝佢身體健康、快高長大。總之任何場合，如果呢個人畢業啦，你去恭賀佢，叫阿羅哈咧，就即係恭祝佢咧，咁啊早日出生，咁啊事業發展無量。我識呢個阿羅閒呢句話咧，一切好説話講盡道盡。咁佢呢個花船咧，就表示咧，我哋夏威夷呢個地方係歡迎你去觀光。咁我第一次夏威夷咧，掛咗三十幾處花船， 掛咗眼鏡咁滯，都咩眼都睇唔到， 就好多人歡迎，有成百幾人啦嚇，咁啊歡迎我接我飛機。咁啊變咗，雖然唔係個個送花。這個就是將那些花都不便宜，以我當年即是幾十年前1957年通常都要$4一串，40年前都是便宜的，就用的 carnation 那些花一串上的，那就變了呢，這個就表示一種禮貌，就是說呢妙花嘛，妙花就不是人間的花，是天上的花，以天上的妙花不可施法，不是那么容易拆的，不是那么容易枯借的， 将呢啲天上嘅花咧，系串成一串一串嗰啲花串，佢就卖，就挂上佛菩萨嘅地方，做一种庄严，咁就叫做以珠最上妙花卖。寄莫图香求山干嘅寄王咧，就系、是、阴王啦。好似我哋出家人念经，之前就唱赞啊、念香啊，跟住咧就做经啊，跟住就念佛啊，跟住要回向啊，回向世界和平啊，回向斋主健康啊。咁呢啲属于咧，需要呢个阴王，阴王咪寄王啦。嗱，图香咧。这个在我们中国就兴的有这个名，但是就很少人做这个问题，在泰国就有，泰国我去过泰国都两三次，泰国在这个曼谷有一间寺庙很大家，我不知道什么名字，那你日本这个庙呢，无论你出家在家你都要给你香油，那我就给你一份东西，有几支香，就有一块金箔，那么几支香呢，那是不是有一两顶花，你就到个庙里面的烧香啊，那些花带和供粉啊，那么那块香那块金棒呢，它就叫做填了佛的身上，即是铺佛金，装佛金身，其实那尊佛呢已经早地已经早在那里了，已经铺好金的了，那如果到时你参观你又连换回去，你一块没难计了，今日塗香啊，仲更深嘅咧，將嗰啲香啊做成呢個香灰，揾啲水都撈，或者揾啲油撈咗佢，咁喺個工場嗰度咧，好似油灰似咁咧，又係揾喺工場幾難睇幾難彈，但佢哋個風俗咧就唔係咁樣諗，南傳佛教嘅表示咧係對呢個寺廟、對三寶地佛中最尊敬。所以咁樣咧，就叫做圖香，圖嘅即係鋪上去咧，就好似梯度咁啊，圖咧，及山蓋山蓋啲羅山啊，但係我哋好多道場咧都有嘅，唔一定，亦都未必處處有，不過好多都有，在佛菩薩嘅頂上咧做咗個羅山，咁啲佛像大啲，呢個咪做得大啲啦，你細啲咪做細啲啦，慢慢成日吊喺上嗰個樣。咁啊，金龙就啱啱都喺个头上边，咁啊遮住咧呢个头顶，呢、这个咧叫做系罗山，咁啊山个山就罗山，盖咧就盖住佛菩萨个头顶，咁样咧就叫做晒啦。佢话如是最胜庄严具，即系以上所讲嘅妙花幔、寄卧图啦，同埋呢个山盖。是爱来做乜呢？以此啊，最微妙、最殊胜的庄严的器具，我识供养诸如来啊！我哋释迦用嚟呢，系供养诸佛，系供养诸如来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就系讲花幔、寄卧、涂香、散盖。嗱，咁啊，以下咧就讲呢个衣服同埋呢个香幔。最胜衣服就最胜香，嗱好多道场咧，亦都咧做一件衫咧，咁啊同佛像咧穿上去噶，或者做个披肩，咁啊披响佛个背后，呢属于呢个衣服供养。嗱最胜嘅香咧就是、烧香，咁啊烧个香咧嚟供养佛。啊有关呢个烧香嘅问题咧。我見到好多人啊，還真燒住一大扎，真係環境污染啊！乜成個佛殿咧，真係烏煙瘴氣。其實我哋燒香咧，唔使咁樣燒啦。有啲人啊，我代我啲仔孫問啊，呢三支就我先生嘅，啊呢三支就我奶奶嘅，啊呢三支啊我個老爺嘅，啊呢三支咧都係我個仔讀書快啲畢業揾嘢做嘅，咁就變咗呢個成扎咧，佢就目的如果個個都係咁，我個香爐咧固然係會火燭會燒著，但係咧從我哋呢個佛教呢個理論嚟講啊，唔使咁樣嘅。我哋燒香唔買生果，或者點油燈，係表示我哋一種敬意， 你就佛菩萨咧，唔系话哇乜你摆得咁少啊，我唔保佑你啦。佛菩萨冇咁个心，你早知你多用少，佛菩萨一样嘅平等心啊。只要你诚恳、诚意、尊重佛菩萨三宝，佛菩萨护法事实系同样嘅加俾你扶持你，绝对唔会话你都只香嘅，咁咪装得少啲。你个生果咧买少几个，佢就好似个佛菩萨冇咁嘅心啦。如果咁就系佛菩萨啦，所以我哋供养三宝供菩萨咧，唔需要咁执着。总之咧，通常讲三果都系四果啦，下边嘅品字，品字唔一再谂一个上四果几好睇噶啦。无论系苹果啊、金山橙啊，其他三果四果就 OK 啦。如果你话家市有咩嗰啲叫咩咩瓜啊、哈密瓜啊，或者西瓜啊之类嗰啲大果嘅，买一个就可以得啦。有我哋方法表示我哋嘅诚意啊。咁南家十大愿王里面咧所讲嘅咧就好多嘅。咁啊，动不动咧天上嗰啲云咁多，好似大海咧咁深、咁广阔、咁多，用呢个海、用呢个天上嘅云啊嚟到做一个数量。固然菩萨佛佢系做得到，佢有神通。佢可以切百亿化身，佢做得到，但系在我哋凡夫众生咧，就肯定系做唔到。但系咧，十大愿望咁广阔嘅心愿，都系鼓励我哋每一个人唔好净系为自己。我哋嘅心量好似天空嗰啲云咁广阔，我哋嘅心量好似啊大海咁广阔咁深。所以我哋咧，仲系一句话：你要多做啲结缘，你要多做啲布施啊！所以呢处呢个供养咧，我哋根据长学啊，有财供养，有法供养啊，法咧有七种，你可以出嚟睇下，系预算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代众生苦供养。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而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，七种供养啊！咁啊，七种供养我哋做得到无边一种，就叫做真正供养佛啊！我哋如说修行第一个，就如佛所教所讲，我哋去修行，你咁咧就真正系供养佛，好似在家人做仔做女。做仔孙，梗系听老豆老母话。嗱，咁老豆老母就冇理由教个仔个细放火，仲要成经嘅啫，系嘛？都系教个仔咧，啊，你好啲读书啊，啊，最多鼓励佢，唔好贪玩啊，好啲读书，将来揾钱靠佢噶啦，我鼓励你嘅啫。嗱，咁如果呢个做仔嘅真系体谅父母嘅苦心去读书，咁就进步啦，系有学识。将来我又揾好啲嘅工啦，咁啊父母就好欢喜噶啦。所以呢啲问题咧，就系咧供养呢方面咧，就唔一定在呢个外表，我烧住香，买几个生果，叩几个头，呢啲都系好重要，系外表嘅事上。我哋最重要就我哋呢个心要广大，好似天上嘅云，大海咁深啊！我哋要同众生一结缘。我哋要布施啊！我哋要代众生苦，就真正系供养佛啊！咁啊，点样代苦？唔通你病啊？你唔好病啦，我帮你病，呢个冇可能嘅。每一样身体，你个身体病，我唔关我事，我冇事替你病。我有病，你又唔可以替我病。咁啊，代众生就我尽量帮佢，我有能力。我尽量帮佢，令佢解除任何一种问题嘅痛苦，咁令到佢冇痛苦啦，咪等于代咗个受痛苦一样啊！嗱，其实众生咧最大问题就系生活，如果生活唔安定，食得早餐啊，咁啊晏昼响边度都唔知噶，咁就真系好艰难、好痛苦噶啦。 咁我哋咧係盡量幫佢，令佢解除呢種痛苦。佢有病，我哋就幫佢醫治，解除佢呢個病苦。咁佢一切困難，我哋都幫咗佢啦，令佢一切痛苦都不存在，就等於我咧代咗個痛苦一樣啦。咁所以我哋供養佛啊，供養三寶咧，就唔係在於呢個外表。最緊要呢七種，其中一種咧，佢哋如説修行供養；第二種嘅利益眾生，就真係供養佛啦。七種咧，我哋做得到咧，就真係供養佛。就算你唔買香、唔燒香、唔點油燈、唔買生果，都唔係大問題。最緊要呢七種供養做得到，就真係供養佛。所以呢次玩啊，因為我的眼唔係幾好啊，我就點咗啦，好多嘢我睇唔清楚，嗰度供養。以至最上妙花萬俱樂所及神蓋，如此最盛嘅莊嚴具咧，我的供養主如來，最盛嘅衣服同埋最盛嘅香，即係好嘅衣服同埋好嘅香，末香燒香地如燈燭。末香咧，即係嗰啲香粉啊，即係好似我哋話檀香粉啊、燒檀香啊，要揾啲檀香粉咧，唔係就好難燒得著。或者再明白買呢個沉香粉，呢、這個就末香，即係將嗰啲香咧做成呢個粉，咁就叫做末香。嗱，燒香咧就等我哋家咧做法事，或者你讀佛堂咧拜佛燒幾支香，咁就叫做燒香啊。所以呢頭先講咗未曾介紹，你買香點樣供養三寶呢？買得好啲嘅，你燒一支就 OK 㗎啦，唔使成扎嘅。你燒一支就可以保佑你全家幾多十代嘅仔孫都保佑曬㗎啦，唔使話一柱一柱咁樣加上去㗎，唔使個菩薩冇咁多心思理呢啲咁嘅嘢。菩薩會有咁樣嘅大細心偏心，總之我係一家之主，我燒一柱香就代表全家燒香，佛菩薩亦都啦嚇保佑我哋全家人，所以呢一點咧，大家就唔好唔執着，就應該啦嚇明白呢個意思。我哋燒香咧唔好燒咁多，唔好搞到環境污染。啲燈燭燈就係點油燈。燭一就係蠟燭，咁我哋點個油燈，或者咧點個蠟燭，咁嚟到供養佛。佢話一一家人廟高罪啊，廟高咧即係咧衰微山，衰微山係叫做廟高山。咁啊衰微山聽講有八萬四千尺高嘅，咁啊高啦。廟咧咁啊衰微山咧係金銀流嘅，係四部所成。咁啊，佢就廟啦，所以廟高咧就屬於呢個衰微山最，就係積聚，係四寶所成嘅衰微山。加埋咧，我哋啊供養佛嗰啲香粉，要燒個香，同埋點一盞燈，或者燒一啲蠟燭、油燭，供養佛咧。多到啊，好似每一種咧，好似廟高山咁高咧，係積聚埋我哋最難住嘅。咁我識供養諸如來，我識街咧係供我哋供養咧係諸如來，即係供養咧係一切佛，唔係話咧供養咧係一切佛。亦即是話十方世界雖為微塵，一粒微塵就有一個佛世界。佛世界裏面就有佛喺度咧，坐道場成佛道係教化眾生、成熟眾生。咁我都識街咧係供養，所以話可以廣大信大心，心信一切三世佛啊！我哋以我呢個有廣有大殊勝理解嘅心咧，係心心帝上。一切三世諸佛嘅功德嘅慈悲嘅妙用，佢係我嘅師父，佢係我嘅導師。我釋迦以上所講嘅供品咧， 供养佢。我释免普贤行五轮啊，就普遍供养诸如来。我能够咁样做得到咧，唔系我嘅力量，我纯粹系以普贤菩萨嘅行，普贤菩萨嘅愿啊，以普贤菩萨嘅行愿嘅力量加俾我，我先至可以咧能够普遍供养系诸如来。普遍就冇呢个偏心啦。十方三世一切国土有佛嘅地方，我都去收供养。咁就普遍咧系供养，供养唔单话财供养啊，我仲以呢个法供养，所谓七种，其中如是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待众生苦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、不舍菩萨念供养、不离菩提心供养，咁啊财供养要七种咧，最先供养啊，我都已经咧系做到啦，所以话普遍供养诸如来。嗱，咁啊，供养又忏悔啲乜嘢罪过咧？就忏悔我哋多生多世以来嗰啲钱咧揸住，唔肯做功德，唔肯做呢个结缘，就忏悔呢啲罪过。就系话咩啊？任何时候佢都好寒酸嘅，讲个英文咧，佢就 very much， 佢绝对咧唔肯结缘。就是忏悔呢这种的罪过，哇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等讲到这里呢是答正九点钟，得多不少。咁就明天晚上是礼拜，咁这个礼拜呢仲有日，咁就听晚七点钟就再见。愿以此功德， 愿以此功德， 庄严佛净土， 庄严佛净土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下济三途苦， 下济三途苦， 若有见闻者， 若有见闻者， 悉发菩提心， 悉发菩提心， 尽此一报身， 尽此一报身， 同生极乐国， 同生极乐国， 南无阿弥陀佛， 南无。 我明天晚上再见。哎，不准！ 我翻翻，你有咩用？佢又用，我都唔知。 唔系我冇咗佢啦。咁 你